好，嚟到9月22号啊 ,2013 年啊，今日呢 ,9 月22号礼拜日啦。咁啊，出面啊风雨飘摇啦，咁啊又有个超强啊台风啊天兔啊吹緊过嚟。 哇，呢隻兔犀利啊，呢隻兔。 係啦，冇错啦。 一兔一出，此兔一出呢，众动物呢要回避。 即係呢全世界呢各个城市呢都系好驚打风嘅。咁啊，我哋个城市呢就好希望打风嘅。因为呢我哋啲房屋都好结实嘅，点样打都唔会坏嘅 ,ok。咁啊打工仔啊梗系啊希望啦听日啦礼拜一就可以休息一日啦。咁我哋当然就唔可以休息嘅。咁我哋呢就要报道呢个最新嘅汇价嘅消息啦。咁录音室入面呢亦都有我大卫啦。杜比啊，亨利同埋安东尼嘅， 大家好。 咁啊，上个礼拜就点讲啊，全部移咗上去。 哇，真系精彩啦！上个礼拜其实成个礼拜系两单新闻，就已经令到个汇市天翻地覆啊。咁首先就系话礼拜一喺亚洲开市之前，其实咧就喺《华尔街日报》有一篇嘢讲出嚟咧，就系话萨默斯即系联储局主席嘅接任大热人选。啊，居然宣系啦 ，Lauren Summers 啦，咁佢就居然宣布咧，就系话唔会角逐嗰个联储局主席嘅提名。 系，即系你班友咧都搵我上去孭镬噶啦，我都系费事做啦。 佢其实唔系，佢其实唔系咧，佢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佢可能见到咧，就系话佢走出去吹，即系奥巴马政府走放风出嚟，就话萨默斯系一个大热嘅人选，但系咧就好似个反应唔麻麻地啦，就因为。有350个经济学家联储就系话应该系搵阿耶伦，就应该搵阿萨默斯。咁而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亦都系有好大嘅反对声音。咁再加上呢就系话奥巴马即系出兵叙利亚呢单嘢呢而大家都见到原来个政府呢系一个弱势嘅。即系佢好难会得到国会嘅支持。咁佢萨默斯可能见到就系话即系如果就算系去攞到个提名，即系奥巴马提名佢嘅话咧，佢都可能未必可以过到国会嗰关，因为奥巴马提名完之后一定要国会通过噶嘛。咁变咗就系话，佢既然系未即系个机会可能会俾人哋 reject 嘅机会大嘅时候，咁亦都无谓自讨没趣，即系变咗就系话，你提名完我之后。咁但係俾國會否決咗，咁好無人。 即係唔上唔落咁樣。 咁既然係嘅，既然係咁嘅時候，咁佢就話為咗政府，為咗成個美國嘅話咧，咁我退出啦。即係你。 為咗自己都係退出啦。 係啦，咁佢出嚟行咗咁耐，呢啲招一定識嘅，識睇個形勢嘅。 眉頭眼額就一定係咩㗎啦？一定係睇得清楚㗎啦。咁所以咧，禮拜日《華爾街日報》爆咗呢單料之後咧，禮拜一開嘅時候咧，成個匯市已經唔同曬，即係同我上個禮拜講嘅時候咧、已經係另一番天地。因为我哋讲嘅时候都仲系萨默斯系大热门噶嘛，联储局主席。 喂，咁啊唔单止政治一日系太长，呢个汇市啊或者经济事务咧一日都系太长， 一秒已经太长啦。 系啊，金融市场咧其实咧就空显咁嘅地方咧就系话真系变化万端，忽然间会有一个半个消息出嚟啦，就会将你即系杀个措手不及。 突然间破产啦咁样。 咁本来咧就系话萨默斯如果是做联储局主席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他的退市步伐会比较快一点、因为他不嬲都觉得就是说 QE 对那个美国经济呢个帮助不是太大即是啲钱呢就全部入晒去银行体系那里就出不到大街。咁实际上美国经济并不能够因为联储局嘅 QE 而得到太大嘅帮助， 即系实际咧就系做大戏喺度 有个讲法就 系一个真实嘢嚟嘅。 所谓财富渗透效应咧，未能奏效。 冇错啦。咁因为萨默斯系大热嘅时候咧，个美金曾经咧就系、是、因为咁而升嘅。咁而家既然萨默斯退出咗嘅时候咧，咁Janet Yellen即系耶伦咧就变咗一个大热嘅人选。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觉得就系话会萧规曹随。即系佢会行翻可能比伯林克更加温和嘅即系嘅货币政策咁所以咧个美金一开市嘅时候咧吓，即系一开市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跌咗好多噶啦，即系已经差唔多系我哋上个礼拜建议波幅，即系全部去晒嗰、那个美金嘅下限咁但系咧其实虽然有咁嘅嘢，但系都未脱出我哋所建议嘅范围。直至到呢就係話禮拜二禮拜三聯儲局議息之後呢咁就真係冇辦法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呢聯儲局佢最終嗰、那個議息結果呢 啊，亦都系令到市场啲眼镜咧跌到成地都系嘅。 唉，踩唔切啦，唉。 因为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大家市场都觉得就系话佢应该系咩啦？应该就系话会开始佢嗰个退市。每一个月咧，由买850亿咧，就减到去700至750亿，即系话会减少嗰个买债咧，系100至150亿呢个数嘅。咁但系结果出到嚟嘅时候咧，佢系完全按兵不动，维持翻而家850亿嘅买债规模。 咁啊，伯南克就话咧嘅，佢话啲数据咧不足以支持佢系退市嘅。 其实咧喺我嘅睇法嚟讲咧， 你点睇咧吓？ 我就觉得就系话。佢啲数据冇错，即係近期嚟讲呢，佢係有少少转弱，但係亦都唔应该转弱到令到伯南克呢係推返佢以前所讲嘅嘢，因为佢最初嘅时候佢定咗三个条件，就係退市条件。咁而呢三个条件里面呢，其实你失业率嗰度其实一路改善，由佢五月开始提出话要准备年底开始退，即係下半年开始退市，而明年年中结束个买债，去五月提出嘅时候呢，其实嗰个失业率呢嗰陣时都仲系喺 7.6%、7.7% 咁上下啦，咁但最新嚟讲呢已经跌到来 7.3%。咁唯有而即係唯一一样嘢就话个通胀都仲系咩啦，都仲系比较温和少少囉。咁但我觉得就话佢啲数据就算你系转弱咗，亦都唔应该令到佢推返自己当日所讲嘅嘢，因为其实佢嗰日呢当日嚟讲佢系实牙实齿走去讲。 我都信佢㗎，因为佢实牙实齿啊，嗰晚好夜瞓啊，等到两点钟啊睇直播啊。 咁所以其实大家都跌咗眼镜，咁而当佢嗰个结果一出嘅时候呢，其实个市场亦都再压低个美金，即係推晒所有嘅趋势上去。 大家都知道啲係假㗎嘛，嗰啲全部 part time, 同埋啲 好低人工嘅工。 降低咗咁样都係点讲呢， 唔係仲有一样紧要嘅， 最考咗㗎嘛。 个科技不断咁进步，而家好多嘅生产程序越嚟越多呢係全自动化，搵机械人去做。有一家嘢叫做 robotics, 即係机械人学。咁越嚟越采用嘅乜都话唔使人手，咁你叫啲人咧点可以改善生活咧？ 其实最大嘅问题咧就系话而家自从伯南克上场之后咧，佢所讲咧就系话透明度，增加嗰个联储局嘅透明度，所以咧佢亦都系由佢提出咧就系话有即系譬如话联储局议息完之后就走去开记者会或者系提出即系个政策嗰方面，即系等个市场已经有足够嘅心理准备。咁呢样嘢呢就英国或者系欧洲央行其实都系学联储局嘅。咁其实即系你见到就系话好似英国咁卡尼上场之后，咁佢亦都提出就系话我哋嘅货币政策将会系点样咁。即系呢样嘢就系话我英文有两个字叫 forward guidance 啦。即系话我提出嚟呢就等你哋呢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咁但系呢今次呢就佢就真係打到昨日嘅我啦，即係佢六月提，即係上一次议息嘅时候六月佢所提出嘅 forward guidance 呢就已经同你讲咗，就係你哋要有个心理准备，我好快脆我就开始退市㗎啦咁。但今次係完全冇出现到呢一样嘢呢，其实对于伯南克或者对于联储局佢个 credit, 即係佢嗰个信用呢，其实係一个好大嘅损害嚟嘅。咁亦都令到个美金呢，即係个市场点解会反应咁大呢，就係话大家都觉得就係话你应该系试下水温先，即係就算个力度系好温和，咁你减少100至150亿，甚至乎你减少50亿，你都叫做踏出咗第一步。咁但係你系完全冇踏出到呢一步嘅时候呢，其实你即係话你上一次议息会议之后所讲嘅嘢，你系喺度欺骗緊市场，欺骗緊投资。 你仲有下个月啦嘛。 佢下次议息，佢下次议息嘅时候应该就系十月底啦。咁而家嚟讲咧，即系大家好多，因为佢今次佢完全冇做任何嘢嘅时候咧，其实个市场已经系觉得就系话佢可能会更加宽松啦，即系嗰个联储局嗰个货币政策。咁所以其实美金受压咧，亦都系有佢嘅原因啦。咁但系我见到就系话美金受压咧，即系就算跌到美汇指数咁跌到落七个月低位。咁其实礼拜五嘅时候走势其实好返少少嘅。点解会好返少少呢，第一就係话大家都唔 唔相信即係聯儲局去即係唔再相信聯儲局去嗰個咩啦，即係大家自己憑自己嘅感覺就係話究竟幾時會聯儲局幾時會真正退市啦。咁、啊、第二呢就係聯儲局亦都有人走出嚟講，就譬如聖 Louis 嗰個地方央行嘅行長啦，就係布拉德啦，佢、啊、透露呢就係話聯儲局決定按兵不動呢，其實係以一個非常之接近嘅票數，即係話實際上嗰個反對聲音亦都唔細，即係即係唔贊成話完全唔做任何嘢嘅反對聲音係唔細嘅， 即係唔多嘅， 咁即係話你如咩啦？你如果到咗十月嘅時候，你啲數據只要唔再惡化嘅話咧，其實十月底係好大機會真真正正係退出第一步，即係踏出第一步嘅退市，即係減少個買債。咁第二呢就係話佢今次其實係九對一，即係話九票贊成一票反對，就係話唔減少嗰個買債規模啦。咁而投反對票嗰個呢其實就係叫做 Esther George， 即係亦都係另外一個央行行地方央行嘅行長啦，即係有投票權嘅。咁佢應該佢就講就係話聯儲局已經失去咗嗰個最佳嘅時機，即係退市嘅最佳時機。咁相信咧就係話，除非你個數據真係話喺呢一個月喺十月底之前呢個半月啦，你係惡化得好緊要。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去十月嗰個機會，即係退市嘅機會，其實都仲係好大。所以亦都可以講啦，我覺得就係話個市場其實反應過大，因為如果聯儲局你已經係講明就話明年年中停止，即係完全停止買債嘅話咧，除非你又再推翻自己之前所講嘅嘢，如果唔係嘅話，你喺九月開始，喺十月開始，甚至乎喺十二月開始，其實嗰個分別唔大，只不過就係話你如果而家提早開始嘅時候，你可以有時間探下即係試下市場嘅水温。咁但係你十月或者十二月先至開始嘅時候咧，你可能到時你嗰個退市嘅力度咧就會好慢咯。咁但係對個美金嚟講，只要你都開始退市嘅時候，個美金都仲係話應該係睇好嘅，即係所以今次個美金跌成咁咧，我係覺得就係話其實都係俾投資者一個趁低吸納嘅機會。我仍然都覺得就係話個美金係唔會就咁就即係玩完。 其實呢個係好諷刺嘅，其實自08年金融海嘯之後咧，就諗住咧可以改革令到聯儲局或者係Treasury 就唔可以太過dominant， 即係太過主導嗰個金融市場。但係點知咧之後咧反而咧就更加主導個金融市場，無論佢講任何嘢，無論少少風聲都會令到個市場非常波動嘅。咁呢個係好諷刺嘅。咁其實仲有五大問題咧，係咧喺金融海嘯之後咧08年咧就應該我哋需要改善嘅，但係咧反而更加嚴重。呢個一個反諷嚟嘅。咁有機會可以討論翻嗰五大問題。系啦，咁但系即系上个礼拜咧，佢其实咧嗰啲商品货币好啊，欧罗啊，英镑啊，全部都穿晒上去喎、过有啲位喎、 啊。其实咧就如果系譬如话个 Euro 嚟讲，佢最高见过13569，系7.5月高位嚟嘅，即系对美金嚟讲啊。 系 咁而个英镑嚟讲咧，最高亦都升穿咗160啦，就最高见过161.63，系8个月高位。咁、那个美汇指数上个礼拜三聯儲局議息有結果之後咧，最低曾經跌過落去80邊嘅就80.06，咁呢個係7个月低位。咁實際上嚟講咧，你可以見到就係其實好多嘢都叫穿咗位，就算係澳洲紙嚟講啦，我哋都講就係話，佢如果係83.5至84嗰個位，應該就唔穿得。如果穿嘅話咧，就成個形勢係改變咗。咁但係上個禮拜其實已經係亦都係穿咗上去嘅，咁最高咧就見唔係83.5、93.5至94，我意思係咁最高係見過95.28嘅，咁如果係純粹係睇圖嚟講咧，其實個澳洲指咧亦都係已經擺脱咗一個紅區，即係已經係應該係有機會再上翻去嘅啦。咁但係最收尾收市嘅時候咧，個澳洲指都係跌翻到94樓下，即係其實而家咧嗰、那個匯市嗰個方向嚟講咧，我相信好多投資者都仲係會覺得好混淆咯，因為亦都好大原因就係話聯儲局已經講到明就係話要以數據為本以數據為本嘅話，即係話如果你啲數據出嚟係理想嘅話咧我就會早少少退市；如果你啲數據出嚟係差嘅話咧，我就會遲少少退市。咁變咗就話大家 都唔会觉得美金系一个好，即、就、系、是、有一个向上或者向下嘅明确方向。 嗯， 呢个系大家需要留意。 即系下下都要画腹肌啦，而家系吓，佢下个月点画咧，就有佢咁样影响啦。而家就 系、是、咁、啊，但系其实亦都咩啦？其实嗱、啊，我哋讲翻就系话联储局佢所讲嘅两个即系按令到佢按兵不动嘅原因啦。咁第一个咧就系话失业率虽然系跌到来 7.3%， 但系佢觉得就系话个就业市场仍然系疲弱，即系比表面嘅数字疲弱。咁呢样嘢我哋承认嘅，但、因为实际上嚟讲，佢个 participation rate 咧，即系话佢嗰个人劳动人口嘅参与率咧， 系 跌到落去35年嘅新低嘅。咁即係話你實際上你唔係話職位嘅增加而令到個失業率下降，而係話投入勞動市場嘅人，即係有好多人退出咗勞動市場而令到你失業率下降。咁、所以呢佢個失業率嚟講呢，即係如果你唔能夠純粹話真係睇下失業率去到邊，你就算係好似佢咁個目標跌到落 6.5%， 但如果你嗰個 participation rate 即係個參與率，即係勞動人口嘅參與率都仲係繼續跌落去嘅話呢，咁即係话美国个经济都仲系有好大嘅问题。 嗱、少咗人做嘢就少咗人消费。 係啦。 呢个好现实嘅问题，唔好淨係睇 percentage。 咁亦都系咩囉，亦都美国个GDP 嚟讲，佢经济产值有 70% 呢系依赖嗰个国内嘅消费嘅。咁、如果你啲人系冇收入冇消费嘅话呢，对成个美国经济呢亦都唔係一件好事。 咁唔係㗎嘛，有派人係專門炒股票搵食㗎嘛，唔需要做嘢。 炒股票都差唔多咁多。 唔係，而家個 point 就係話個財富滲透效應啊，嗰班金融佬搵到錢滲透唔到去民間啊。同以前唔同啊，以前呢即係大老細 CEO 搵到錢，上市公司主席搵到錢。慢慢乜人？ 你哋講緊嗰個已經係19世紀嘅啦。 唔係，而家都係有啲擦鞋仔都有，都可以分到一杯羹。而家唔係啊嘛，落唔到嚟啊嘛啲錢。 嗯啊，應該話係咧，上面通脹，上面啲錢揾得快過下面咧，就好多倍。 唔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你嗰、那個，當然你係嗰個股市升咧，係需要會有一個財富效應啊，鼓勵到啲即係賺到錢嘅人可以使多咗。但問題就係話，實際上你自從金融海嘯之後咧，一般嘅美國平民咧。美国嘅国民呢是唔即係投入嗰个股市呢其实少咗。所以你嗰个股市升呢其实只係一小部分人得益。就唔係话所有嘅美国群众都得益。所以对于个消费嚟讲呢係冇乜大帮助。 即係而家呢你喺美国呢嗰啲森林啊嗰度呢搵到好多露宿嘅食镇。即係而家少好多啦，相比啱2008年。 即係四五年前啦。 即係成个镇咁样搬入去森林住㗎啦，已经係。 你而家美国嗰个贫富悬殊其实亦都係严重咗囉。咁呢个第一个啦，就係话佢个失业率虽然下降咗，但係并唔係表面咁理想啦，即係个情况就。咁第二个原因呢，去 call 出嚟，即係去引出嚟第二个令到佢按兵不动嘅原因呢，就係、是、因为嗰个按揭息率升得好快。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呢，就係伯南克失策嘅。即係你如果完全冇把握去控制呢一样嘢嘅时候呢，你係唔应该咁早提出嚟话你已经係几时退市呀、咁。因为喺五月当佢提出话年底嘅时候呢，今年稍后时间开始退市而明年年中停止买债嘅时候呢，佢十年个腰呢即係个知识呢其实係 2.1% 嘅啫。 係咁、 但係我哋知道就係前个礼拜即係喺九月头嘅时候呢，佢曾经上过三厘。咁亦都令到近期个数嗰、那个楼市嘅数据呢全部转弱晒嘅啲。主要嚟讲就係你个按揭息率上升嘅时候呢，变咗就係话你嗰、那个楼市嗰个复苏嘅动力呢就一定係减弱，因为变咗就係话你供楼又贵咗啦。而亦都譬如话啲人係想趁低息嘅时候可以走去叫做refinance， 即係走去再出存 案。 即係存案嚟減低个供款。而或者是套筆錢出嚟消費，呢樣嘢亦都係冇咗。咁佢亦都係睇到呢一樣嘢啦，就係話即係個按揭息率升咗上去，即係如果再升嘅時候呢，美國經濟就會唔掂啦。咁所以亦都係令到佢暫時呢就按兵不動，以免令到嗰、那個即係令到個知識上升而影響到個樓市。 咁樣搞法即係呢個兩房又爆多鑊㗎喇喎，一房你一房貸未 啊。其實佢啲銀行體系或者係兩房嚟講呢，即係佢個 balance sheet 或者佢個經濟實力呢，就其實比起金融海嘯之前呢 其實已經係改善咗好多。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唔能夠咩咯，唔能夠話改變到成個美國嗰個樓市嘅狀況啦。我係見到就話近期啊，如果有留意新聞，我係都見到就話有好多啊主力做按揭嘅銀行咧，都大幅裁員，包括咧就係話啊富國啦、啊 Wells Fargo 啦、啊同埋嗰個美銀啦。啊，就 BOA 啦，咁其實呢兩間咧都係美國嘅主要按揭銀行嚟嘅，啊，咁甚至乎係摩通啦，亦都係發出嗰一個刑警，就話啊，下年嗰個按揭生意可能係冇咁好啊，亦都會考慮裁員啊，咁啊，咁我哋可以見到就係話呢啲係啊樓市嘅春光鴨，因為佢哋每一個禮拜、每一個月，佢哋做幾多按揭啊，或者係嗰個情、那個樓市實際情況，佢哋最清楚啊。咁而佢哋亦都係發出咁嘅警告嘅時候咧，咁即係話美國嘅樓市其實都係有一個隱憂喺度，咁亦都係促使咧就係話聯儲局暫時唔敢做任何嘢嘅原因。咁我哋其實都即係如果我哋要對比翻上個禮拜 range 嚟講咧，就好老實講就係話我哋真係啊失準，因為其實都係兩個原因都係對個美金不利嘅。啊，咁亦都啊令到個美金飆咗上去。咁但係個美金係咪真係話？啊，上咗去，即系美金落咗去，咁系咪美金落咗去之后咧，就会一蹶不振咧？啊，或者我哋下节我哋再分析个前啊，即系下今个礼拜走势嘅时候咧，我哋再攞出嚟讨论。 好，嚟到今个星期嘅啊安东尼汇市前瞻啦，啊，今个礼拜 我哋成个团队， 唔系你先至系胆啊， 系变咗呢个名嘅安东尼汇市前瞻嘅，冇错，主要都系你铺歪嘅啫，咪嗰啲数据系啦。咁啊，今个星期点睇咧？吓，希望收复我哋嘅失地啦，吓。 其实嗱，金融市场嚟讲咧，投资一定系有风险噶啦，我哋都唔知道几时会发生乜嘢事啊。即系如果系个市场系正常嘅情况之下。啊！我哋一定可以維持到一定嘅水準。 唔係，我哋諗住走去賺錢嘅喎，諗住就有貼士嘅喎，唉。 咁好多人等緊㗎。 啊，希望咩啦？希望。 因為個節目一個禮拜做一次啊嘛，唔係日日做啊。 冇錯， 飛到嘢大佬啊，真 係。因為你嗱禮拜日出完嗰個三日師嗰單新聞之後，我亦都唔能夠再翻錄個節目。咁直至到聯儲局去嗰個議息結果出咗嚟之後。咁我哋亦都唔能夠再錄多一次，咁所以其實呢我係一個禮拜一次啦，其實一定有咁嘅風險喺度嘅，不過其實冇所謂，亦都 我哋已經盡我哋嘅時間貢獻咗出嚟去做咗 次，因為最主要嚟講呢就係話我哋就算係提供位嚟講都係俾大家參考，最主要嚟講呢就係我哋希望呢就講俾大家聽點解個市係會咁樣發展，同埋未來一周嗰個走勢究竟係點樣，即係我都係希望俾大家個有啲作用嘅參考啦，咁亦都唔一定話，即係當然唔可以確保100%嘅準成啦。如果確保100%準成嘅話，我相信我哋 就確保100%準成。 坐喺度，我哋只係一齊走曬炒外匯 都。同埋你都唔好信啦，同埋你都唔信， 大致上都準嘅。 100%準成咧，你啲信嗰個咧都有問題嘅。OK 嚇， 我哋嗰啲聽眾全部好有智慧嘅，亦都好包容嘅。咁大致上佢講到個趨勢，但係世界你知啦嚇，天有不測之風雲啊嘛。 嗱，其實我講翻咩啦？講翻今个礼拜啦，咁嗱，我哋都知道就话今日礼拜日啦，德国有一个大选啦，就系默克尔应该就顺利 选紧 嘅，即系继续做咩嘅，继续做德国总理。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嗰个执政联盟咧，会唔会话瓦解？即系因为而家嗰个反欧派嗰个势力咧，就即系嗰个支持度咧系不断咁上升啊，咁变咗就系话佢就算系。可以繼續坐呢位，當然即係我當然就係話 expect 佢唔會即係會改朝換代啦，因為德國嘅經濟咁好，我大家都有眼睇。 德國執政聯合黨嚇，係 啦，即係如果 中文 嘅咁，但係嗰、那個即係譬如話同佢一齊組黨嘅，好似唔知六黨定咩嗰啲咧，就佢哋嘅得票可能係咩咧？即係會輸蝕啲啦，即係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因為有好多反對換即係德國去援助歐洲國家。嘅群眾啦，佢哋都唔會投票俾呢啲黨嘅，咁變咗就係話，到時可能德國嘅政治局面咧，就算唔係變天，但係亦都會有一定少少嘅改變咯。咁所以咧就我仍然係睇淡個 Euro 咯，即係個 Euro 嚟講，雖然上個禮拜曾經上過1.135嘅69啦，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佢再升嘅應該就有限嘅，因為第一就係話。 北啊歐元區嗰度，其實佢南北兩個經濟兩極化咧，其實係由頭到尾冇改善到，而且仲係不斷惡化緊嘅。 嗯， 啊，即係歐主國家同埋啲啊，即係啊北歐嗰邊就係屬於咩咧？即係德國啊、荷蘭啊嗰啲先係比較強勢、比較經濟好嘅國家啦。 日耳曼啦嚇，日耳曼對上啦嚇，維京人啦、 咁所以個 Euro 嚟講，我亦都唔覺得佢有太大上升空間啦。咁睇下究竟今日啊德國嗰個大選結果出嚟之後，咁究竟係點樣開啦？如果都仲係喺上個禮拜收市嘅範圍，上個禮拜收咧就收135.23啦，都仲係高收嘅。 嗯， 啊，咁但係我覺得就話上高咧真係有限噶啦。咁啊，我覺得上高如果係135.80就啊呢啲位，不妨可以嘗試下走去估下個 Euro 啦。 嗱、 那个 range 我估计就系132.80-135.80啦。 嗯， 啊，咁啊，另外一只表现比较好咧，即系啊好好嘅就系话英镑啦，上个礼拜表现好好，就升个升幅咧就接近1%啦。虽然冇 Euro 咁多，但系我系知道就系前个礼拜其实佢已经系有一个 上 咗 16%， 好冇错啦，已经有一个好好嘅升幅噶啦。咁最主要原因就系话佢上个礼拜公布嗰个会议记录啦。是全票通過維持嗰個買債規模唔變， 即對個經濟嘅前景感到比較樂觀啦。 咁、而近期嚟講，佢嗰個數據啦，亦都係不斷咁改善，即係無論個就業啊個 GDP 啊個 PMI 啊所有嘅數據嚟講啦，都係向好， 都係合乎市場預期啦。 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佢嗰個下調嘅幅度，即係反而英鎊啦，去上個禮拜五嗰個調整啦。是比较多啲去跌到落160边收市嘅16003嘅。 嗯。 咁、我觉得就係话上个礼拜高位可能呢就已经系差唔多啦 ,16163, 咁我觉得上高呢就16160咁上下啦，咁下低嚟讲呢就15.5啦。咁、我都唔敢俾太窄啦，因为呢两个礼拜嘅市其实都有少少癫癫地。 嗯。 咁、主要系呢两隻啦，如果欧币嚟讲，咁瑞士法郎嚟讲呢就个 range 嚟讲我估计系0.9040-0.9250啦。咁佢最主要嚟讲佢都系会跟住个 Euro 起伏嘅。咁如果个 Euro 上升嘅空间我唔睇得太多嘅话呢，嗰、那个瑞郎嘅上升空间我亦都觉得就系佢唔应该系穿90G囉。啊、即系美金应该唔会应该守得住喺90瑞郎嘅楼上，即系 0.90 瑞郎楼上囉。咁、至于个 Yen 呢，上个礼拜其实呢就系、唯一一隻美金对佢有升幅嘅。佢就算係話美亞聯儲局意識結果出咗之後，個 dollar yen 雖然曾經跌過來，但喺98邊咧，其實已經係有支持咁，甚至乎啊禮拜五嘅時候咧，已經反彈最高係去過99嘅66，其實已經係高過聯儲局意識之前嘅。嗱、咁即係話實際上嚟講，佢嗰個 range 咧都仲係未擺脱我哋所 set 嗰個就係97.46-10.40呢個 range 咯。咁、我觉得就係话今个礼拜个 dollar yen 呢应该都仲係喺呢个 range 里面。我估计波幅呢应该係97.8-100.8。咁、至于话三大商品货币嚟讲呢，上个礼拜都係有一定嘅升幅嘅。咁尤其是你譬如话好似个澳洲纸咁啦，佢最高升过上去95.几，咁亦都破咗我哋所讲嗰、那个重要嘅阻力區，就係話0.9350-0.9350-0.94個位啦。咁但係如果佢落返嗰啲位，而我哋亦都見到就係話咩啦，就係話個金價升咗上去之後呢，亦都係冇乜力而跌返落嚟嘅話，我哋知道就係話澳洲紙除咗同中國嘅經濟息息相關之外，就亦都同個金價有一啲關係啦。咁金價既然升唔到上去，亦都提示咗你就話個澳洲紙唔會太有力啦。何況我亦都覺得就話中國嘅數據呢，佢即將公布嘅數據可能係冇之前嗰啲咁強勁，因為如果根據我譬如話有啲朋友喺經常跑內地嘅，佢都話實際上睇唔到個作為內地嘅經濟係真係咁好， 咪永遠都係淨係睇一個數據嘅發電量嘅啫嘛。 係啦，發電量上個禮拜佢個發電量係少咗嘅，咁亦都可以印證就係話其實佢嗰個經濟亦都唔係咁好。 即雖然佢之前8月份公布嗰個發電量係兩年嚟嘅高位啦，咁可能係 即係未必係工廠用電多咗嘅，冷氣機用電即係買多咗嘅啫。 係啊，因為我記得唔知啊，好似阿薄熙來定邊個曾經去當佢上任啊走馬上任嘅時候咧，佢就話我唔相信個 GDP 嘅。即系唔相信官方嘅数字，我要睇经中国嘅经济。 哦，有李克强， 系咪李克强？ 李克强 系啊，李克强讲 嘅，系冇错。 佢就话我只系睇咧，就睇个发电量嘅啫。咁所以上个月中国出即系上个礼拜中国 发电量嗰个 发电量嘅数据咧，唔系话真系咁好。再加上咧，就系话同中国经济息息相关嘅一啲即系 raw materials， 即系譬如话啲铁矿石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叫做原材料啊嗰啲，亦都有少少即系唔系话咁有力啊、那个升势，所以我觉得就系话个中国个跟住出嚟嘅数据咧，可能唔系话真系你想象中咁好，所以个澳洲咧都仲系有机会减息嘅。咁澳洲纸嚟讲，我觉得上个礼拜个高位嚟讲咧，我哋亦都唔希，就算系破咗位，我亦都唔相信佢可以上到几多。今个礼拜我估计个 range 咧应该系0.925到0.9520。 嗯。 啊。咁而嗰个纽西兰即系新西兰纸咧，啊，我估计波幅系0.815到0.842。啊，因为我亦都觉得就系话你嚟翻呢啲位，你冇可能 再上。新西兰纸都跟住澳洲噶啦。啊，跟住澳洲上噶啦。 一来系跟澳洲啦，咁二来嚟讲，我觉得就系话如果佢上个礼拜能够去到0.840几咧，其实我觉得系偏高。即系如果比着我嚟讲，啊冇盘喺手嘅话咧，啊我就无论如何84楼上，我一定系沽。啊，咁至于话个加纸嚟讲咧，我估计即系我建议个 range 咧就系1.024到1.045。啊，咁我亦都觉得都系未摆脱近期个 range 咯。啊，咁今个礼拜除咗要睇嗰、那个。德国嗰个大选嘅结果之外呢，啊，其实大家亦都要留意呢，就睇下美国，美国就会拍债啦，就拍970亿嘅两年、五年同埋七年债，喺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啊，咁但係个市场嘅更大嘅焦点呢，就係话睇嗰个美国国会嗰度会唔会通过嗰、那个叫做 spending bill。啊，即係嗰個開支嘅法案，因為我哋知道美國嗰、那個財政年度喺九月尾就到期㗎啦。咁，如果國會仲唔 pass 嗰個 spending bill 嘅話咧，佢喺十月初嘅時候咧，咁佢可能就有部分嘅政府部門咧 出唔到糧啦， 關閉。嚇，咁喺上一次對上一次。政府部門關閉已經係克林頓時期， 係冇錯，就全國啲郵差咧就冇點講咧，全部都係唔使翻工嘅啦。 啊， 佢寧願係攤換嗰個成個公共行政系統。 係啦，當年嚟講咧，就係話喺1995年底1996年初嘅時候咧，曾經政府政府部門局部關閉咧，就關閉咗21日。嗱，所以個影響係好大嘅。咁如果而家已經係咩嘅話咧，咁大家個焦點咧，美國嗰度咧就自然就係話會去咗。嗰、那個國會嗰度個 spending bill 嗰度究竟會唔會過啦？咁另外咧就係話10月18日之前咧，會唔會將佢嗰個負債務上限咧？啊，而家係16.7万亿啊，咁亦都係差唔多已經見頂嘅啦，即係已經到頂嘅啦。啊，咁如果佢唔將嗰個債務上限提升嘅話咧，啊美國亦都係有好大嘅危機喺度。咁我相信就話喺十月底嘅聯儲局議息之前咧，大家都會睇住。美國個國會啊，點樣對嗰個 spending bill 同埋對於嗰個提高嗰個債務上限嘅動作究竟係點樣？ 咁今個星期咧嗰個前瞻咧就嚇到呢個到呢度啦嚇，咁咧就咁希望啦嚇都係嚇點講咧合乎我哋嗰個預測啦嚇。 希望咩啦？希望否極泰來，即係連續兩個禮拜。 仍然有一個因素咧，就係咧由於呢個咧呢個聯儲局嘅下任嘅人選咧，即係仲未好明確咁確定啊，都係奧巴馬又唔係好太想啊，耶倫做嚇，跟住又。揀緊邊個上去呢咁樣 咁呢個都可能一個影響。甚至乎巴菲特呢，即係股神巴菲特呢，佢都講就係話不如等伯南克繼續做啦，等佢收拾埋個殘局先啦。 咁佢話即係 finish what he started， 係咁樣講 嘅。咁呢個其實亦都唔係冇可能嘅，因為我覺得就係話奧巴馬 佢就佢覺得就係話阿伯南克應該做得做埋今個任期完咧，主要嚟講佢係想拱阿、Lawrence Summers 上去，拱阿薩密斯上去。啊，咁如果佢而家已經係拱唔到阿薩密斯上去嘅話，啊，你話雖然而家阿 Janet Yellen 咧係一個大熱人選，嗱、啊，咁但係我哋知道就係話，其實 Janet Yellen 做同埋伯南克做。对于奥巴马来讲都是没什么大分别的。因为他心目中的人选都已经是再做不到了。咁、啊、仲有一样东西就是说、啊、Janet Yellen 其实个年纪呢仲大过伯南克。 是他家姐来的。换、走阿伯而家你觉得一个婆。 仲有David 是不是好像伯南克是 Janet Yellen。不是那个是 Lawrence Summers 是 Janet Yellen 的 学 生。 曾经呢 Janet Yellen 就在这个哈佛教过的。咁、始终呢他都是一个学者。咁唔知啦、可能奥巴马政府呢就不是太喜欢学者。都喜欢呢金融出身的炒家即是都是华尔街出身的。咁样呢就啲学者呢就想扫走晒他又有咁阴谋论啦。但是呢总之呢边个呢上场呢咁可能到对个汇率呢都是有个反跌幅定嘅影响嘅。 咁所以就如果你话阿伯南克真係阿奥巴马俾佢连任嘅话其实我觉得系一啲都唔出奇。咁当然亦都会成为咗金融市场嘅另一个黑天鹅事件呢即係突发令到大家都估计唔到突发事件。 嗯，永远呢啲符机咧，真系咧，你要系一个转世灵童先至可以啊，可以啊得到消息噶。我哋都未有呢个咁嘅转世灵童嘅功力，但系咧，亦都系睇一般嘅数据冷静分析咧，希望为大家带嚟一个吓、最准确嘅预测啦吓。咁 今个礼拜嘅前瞻到而家啦吓，好咁下个礼拜再听，好再见， 再见， 拜拜。